十九，往生菩萨，一心观礼，极乐世界，道场、楼观、讲堂、精舍，诸往生者，方便同居，或拗说法，或拗听法，或现神足，或在虚空，或在平地，随意收集，无不圆满。菩萨圣众皆由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刚才就是把那个一生宝处的菩萨我们都礼拜。这个再礼拜什么呢？礼拜那个是方便同居土这两种了。刚才那个都是实布庄严土、常寂光土，主要是实布庄严土的这一点。这个底下就是要来礼拜在方便有余土同凡圣同居土的这一些圣众，在极乐世界已经生的这些圣众，我们要观赏，要礼拜，尊敬，他们都成功在我们之前，这个是将来我们的同修。你去了之后不是就是同修了吗？是我们将来的同修，所以要结缘。方便有余土是你在这一世已经断了见思惑，或者到了极乐世界之后断了见思惑，你生在方便有余土，它是在凡圣同居土之上，又在实布庄严土之下。实布庄严土是菩萨，菩萨要破尘沙惑，有时候要破无明，所以这种菩萨他在实布庄严土，亦部分的可以证入到常寂光土，这个是最高的。真正佛就在常寂光土。四土，极乐世界分了四土，他这个四土亦不是划分得界限分明，亦是融会融合的，所以好特殊就在这里。这个方便有余是断了见惑思惑，那个凡圣同居土，极乐世界叫做凡圣同居净土。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土就是凡圣同居土，我们不是就都是凡吗？我们这里有圣啊。现在这个五台山文殊就在五台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人亲见文殊，一个福建和尚，这两个人讲的这个不会有错。一个通愿法师，通愿法师在比丘尼，现在国内是第一位了，好有道德。他那个时候啊，在五台。再一位是圆彻法师，他是福建人。他那一个福建的同乡啊，跟他讲啊，他赶紧追那个和尚，追不到。这个福建和尚到了五台之后啊，他好恭敬，三步一拜。现在这种的人呢就好少了，三步一拜，五步一拜，拜到一个五个台啊。他行了一半的时候了，看见一个地方，一个小门，好像这个山的洞门啊，写着一个金刚洞。他说这个名字很特殊，行入门去看，哇，里面好大喎， 有道场啦，好多嘅大殿啦，仲有啊藏经楼啦等等，好多好多出家人啦，两种服装，一种系和尚服装，一种系喇嘛服装。五台山系两种，有和尚，有喇嘛。咁佢啊就行入去大殿，行入大殿好怪啊！呢、这个大殿就系有一个台嘅，冇供佛像，因为冇佛像，佢就冇顶礼啊。一个空嘅台，但系佢围住嗰个台啊，转咗三个圈，呢、这个亦系一个礼节，绕绕三集，亦系个礼节，就冇顶礼咁恭敬就系啦，因为上头冇佛像。佢亦都好奇怪，呢、这个地方点解会冇佛像呢？佢预备行出嚟去其他地方睇下，睇下嗰个藏经楼，睇下其他地方。啱啱行到门口，啱啱要出去，后头出嚟一个小沙弥嗌乜嘢乜嘢法师咁样叫佢，哦，佢叫我，佢就回头呆咗呆，呢度点解有人知道我呢？我一个人，我啱啱嚟啊。小沙弥就叫佢话：我师父叫你啊。佢就跟呢个小和尚行咗去啦。就睇见啊，一个老人家叫佢，佢就好恭敬咁样顶礼。顶咗礼之后呢，老和尚就讲：哎呀，你远嚟唔容易啊，俾个座位佢啦。就搬一个座位俾佢啦。佢就同老和尚讲：哎呀，你呢个地方好好，我想喺呢度挂单啊。你嘅姻缘你仲系要返去嘅，我呢度唔能够留你。佢话：老法师，你呢度点解咁大嘅殿冇佛啊？老和尚讲：我呢度唔需要。呢个系禅宗嘅话。用禅宗嘅话讲，外求有相佛，与与不相似。但系而家我哋仲系老老实实，你将佛像攞去供，懂得禅宗嘅道理啊，仲系照样讲，呢、这个系最高，就系、是、呢个系最高明啊，连禅宗呢个亦都不着啊。听见禅宗呢个话，我就唔供啦。咁你仲系低，咁亦仲系黏住喺嗰一边啦。我呢度用不着。后来和尚唔留佢嘛，佢就请老法师开示。老法师啊，写咗几句话俾佢，佢记住啦。继续行，佢冇丝毫感觉有任何特别。佢亦都冇拜啦。后来知道呢个唔得啦，天黑啦，落山唔得，危险啦。正好有一个西藏人就喺嗰度住，唔系出家人，但系佢就喺嗰度住。行到佢嗰度，嗰个人就留住佢讲：你唔能够走啦，你走咗之后好危险啊！呢个地方，你就住喺我呢度过夜啦。佢就留咗落嚟。留落嚟就招待佢食晚饭，两个人就倾偈。呢、这个和尚就问佢：你哋呢度有几多和尚啊？一共全个五台山？佢话：五台山点样算，亦就系得几百人。有人要供千僧斋，我哋将所有人都揾嚟，亦都凑唔够。呢、这个和尚讲：唔啱唔啱。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嗰度单一个地方就七八百，你哋仲有其他地方，点样会凑唔出一千人呢？这个人讲：我喺五台山住，我点会唔知道呢？佢又讲：我当然清楚，唔够，从嚟系唔够嘅。呢两个人就争论起嚟。我亲眼见嘅，佢话：你系乜嘢地方啊？佢话：我喺乜嘢乜嘢地方叫乜嘢乜嘢。嗰个人讲啊，冇呢个地方啊。 话点会冇啊？佢讲：咁我查书俾你睇，嗰、那个五台山导游嘅呢个旧嘅地图，各个方面冇呢个名称，冇呢个金刚洞啊！有几百个和尚喺嗰度住，点会冇呢？大家都呆住咗，呢个点一回事呢？相持不下。住喺嗰度嘅嗰个人忽然间讲一句：你恐怕系碰见文殊菩萨啦。呢句话一讲，佢本来系要预备食饭嘅，佢啪咁一下，眼泪亦都流咗落嚟啦，饭佢都唔食啦，坐唔住啦。佢从头再去拜，又从头三步一拜，三步一拜，拜到嗰个天啊都光咗啦。点样揾亦都揾唔到啦，再亦都揾唔到啦。揾唔到咗之后，佢就嚟到嗰个庙里头。佢有个福建同乡，将呢件事情讲咗俾佢嘅福建同乡。呢、这个同乡就讲咗俾圆寂法师听。呢、这个话系圆寂法师亦就喺我呢度同我讲嘅。佢一睇，佢讲啊，你呢个一定，佢呢个一啲都唔会错，决定系文殊。佢因为睇写嘅嗰四句话，佢系可以横睇，可以直睇。横睇系个表面嘅意思，直睇又系个意思。直睇就系讲咗文化大革命以后嘅事，亦讲咗俾佢听将来啊。佛前要冇灯，庙里无有僧，呢、这个决定系文殊。佢话我去追呢个人，佢就追。佢追唔追到呢？呢、这个人已经落山啦，所以就系见到文殊啊。而家仲系咁样，话文殊仲系喺嗰度一接一送，去嘅人佢都接，就系、是、大家都睇到唔认识。而呢一件事情同古代嘅嗰个事情都有好类似之处，所以呢、这个唔系就系圣人同我哋喺埋一齐咩？雁荡天目都有几百阿罗汉，五百阿罗汉亦系圣啊，仲有不断嘅有佛菩萨嚟化度，到呢个世界嚟亦系圣。但系同极乐世界唔一样，大家唔容易见到啊，见到亦都唔容易认啊，而且好少好少，就唔似极乐世界，诸上善人阿毗跋致到处都系，天天可以见面，呢、这个系不同之处。诸上善人共会，凡圣同居，呢、这个系一个方面。呢、这个本质就系佢哋系凡圣同居正，系正土。我哋系凡圣同居，我哋系秽土，污秽嘅秽。我哋系凡圣同居秽，因此我哋呢个往生系容易嘅。是从凡圣同居转到凡圣同居，只是这个一直好像还是一层楼，你不是变了方便有余了，但你是从凡圣同居庄的这一头换到了清净的那一头，而到了清净的那一头，它那里自动的变化同呢个高级嘅方便有余实布庄严常寂光打成一片啦，同呢边唔一样，所以呢个搬家就容易啦。你唔需要将好多嘢运上楼啊，一推一转移就过去啦。呢、这个就系容易之处，系从凡圣同居秽土转到凡圣同居净土。仲是凡圣同居，但是它是净土。这样我们现在 就是在这里顶礼什么？顶礼极乐世界这个道场之中，流观之中。观亦是流觉的意思。大的建筑、讲堂、精舍，这个一切往生的人，在方便有余土、繁盛同居土，或者喜欢说法，可以大家凑埋一起，他说法大家听，或者喜欢听法，正好大家凑埋一起，或现神足，他现种种神通啊，或在虚空，或在平地啊，这个繁盛同居就是在平地的多，这个方便有余都有种种神通，咁就是在虚空之中，随意收集，无不圆满。随他自己的意思，想怎样收都可以，没有不圆满的。这些菩萨圣众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在这个地方他没有讲其他的圣众，是菩萨圣众。凡是同居土的，凡是方便土的，都是菩萨，不是人，不是阿罗汉，都是发大乘心的人，都是菩萨，这个是菩萨圣众。但是他现在断惑的水平只达到了这样的水平，所以就是说啊，他只能够在方便同居。方便是有余，同居是凡圣同居，但是这个都应该称为菩萨。而这一些菩萨都是因为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普礼我们未来的同修。